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光波旁耳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嗯，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是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十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盗贼猖獗难灭除，城中忽现慈香炉，巧计是将贼逼出，是螳螂捕蝉智谋足。各位看官，如今我大宋国朝是国泰民安，海晏河清，一派的歌舞升平。可是呢，也有这么些个不太平的地方，比如说济南府。今天说的事儿就发生在济南。话说这段时间山东荒旱，济南城里小偷猖獗，许多店铺连连被盗，官府多次派人缉拿，丝毫不见所获。这一年腊月初三夜里，古玩老店百宝斋又被盗贼光顾，所有值钱东西全被一卷而空。官府照例派人破案，仍是一无所获。眼看得年关将近，有钱人个个惶恐，生怕是再遭不测。这天午后，趵突泉北沟一家门楼旁边，有位身形干瘦的老人在晒太阳。他是须发如银，面目朗俊，手中捂着一只紫色瓷制火炉，细眯着双眼，显得好不惬意。这时门楼西边走来一个40多岁的汉子，一身的破衣烂衫，形同乞丐。只见他东张西望，无意当中瞧见老人手中的瓷炉，两眼是不由得放出光来。 阿里娘哎，阿里娘哎，你这你怎么能拿这个东西取暖呢，老爷子哟，你糟蹋了宝贝了。你怀里这个瓷炉子你知道是什么呀？这是切皮子的钧瓷香炉啊。你懂什么叫钧瓷香炉吗？常言道的好啊，有道是家有资产万贯，不敌钧瓷一片。这是无价宝啊，老爷子，你怎么就抱着他在这儿就取暖了呢？这怎么能这样呢？ 这东西 你要死了吧？你怎么了？ 什么宝贝不宝贝的？就是一个破香炉啊！ 破香炉，切！ 您看，您这么冷的天，您老用抱这么一小火炉，那管用吗？ 管用啊！你要不信，你试试。 那我接过来了啊，我其实接的不为捂手，我这有一半生不熟的土豆，哎呀，这太生了，我在这个小炉烤烤能吃吗？我求求您了，要不然肚子太饿了，好不容易有个半生不熟的土豆，我烤了， 烤土豆吃 啊，行吧， 烤吧， 哎，我给您试啊，您这个钧瓷的小炉啊，盘口。直径瘦耳鲜花釉面莹润三足均称用手一抹露出紫色曾经百闻不如一见这个东西实在太好所以我说老人家该拦着了说话不要合眼我这样跟您说话呢你好我这正在夸你的小炉去 行了 有这个小炉 行了 我紧弄着 我呀刚才听你说话的时候啊我都要睡着了 你不要睡着了我这跟你说半天了 你不是就要烤土豆 我什么 你都烤不就完了 我顺带着刮小炉你我挺贱这个 烤你的土豆子吧 我问问你我请教你你祖上是贵吧是大贵吧 你祖上是王八 不是大贵大富大贵吧 我祖上啊 嗯 我祖上不贵 不挺贱的 不是并不是那么名贵 但是呢 就是三代为官 这就不易了 此为家传之宝啊过去用来烧香供佛后来我们家道败落了散了那座佛龛只好用它呀来烤肉吃 哦行哎呀哎你看看就我刚才那个半生不熟的土豆烤好了你来尝尝保证是又软又香啊你尝尝来你找的一瞅什么你哎呀再见了香炉归哪了 我这香炉我这哎这什么人呐 老人的嘴被土豆塞得满满当当且被烫得眼泪直流喊也不能喊是看又看不见只能任由那汉子飞身越过几丈宽的水沟一会儿就不见人影了丢了传家的宝贝老人怎会善罢甘休啊他决心在济南城明察暗访一定要把钧瓷炉找回来但说第二天老人就到几条街上走了一趟可是没有发现任何的可疑线索他又来到大明湖边汇泉酒楼要了瓶中宫老烧选一个角落自斟自饮起来那老人才喝了一半发现有些不对劲儿这一摸口袋身上多了不少的银子还有一些珠宝首饰不一会儿就见一位衣着光鲜的汉子跑过来趴下就给老人磕头 弟子有眼不识泰山我冒犯你老人家了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呀你把那只饮马蜂还给我吧我求求你了老人家好救救你了 哼你叫我什么 老人家呀 别着急啊我让你大吃一惊吧走 呀你看眉毛也是假的啊胡子也是假的这个鼻子是假的吗 别往这儿揪 是真的鼻子是真的 鼻子是真的 哎呀你不想到长得还挺精神的咱俩谁大呀 废话 我看咱岁数差不多我叫你一声老哥啊老哥呀你有什么您就吩咐吧 等你多时了快把 钧瓷香炉交出来吧，亮出你的身份，到底干什么的？ 你看，实不相瞒，我就是那天抢抢你香炉的那个人。哎呀，我是怎么回事呢？我姓崔，知道吗？ 姓崔， 不是，是我怎么那么欠揍呢？是姓崔， 姓崔， 姓刺猬，姓崔啊啊，崔天明啊， 小崔， 哎，小崔呀、啊嗯，我这最近啊不太顺，我是跟恶势力做斗争了，对吧？做斗争来着啊，我是什么人呀？你听咱这口音啊，你可能是猜不出来。哪是山东的，你没听出来吧？ 没有。 一般人谁能听出哪的祖籍啊？哪说这么一嘴标准的普通话，谁能知道哪的祖籍是哪里的？ 要来一个本地人你也露不了馅。 我是山东人。 我说小伙子， 没想到吧？ 小伙子 没猜出来。 我你要不说呀。我一直以为啊、你是陕西人。 你看看我， 你拿我当傻子呢？ 不是，哪说这么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你还听出哪是陕西？ 我都怕你掉河里头。 普通话， 这是普通话、啊。 哎呀，我是济南这个白虎帮掌门人， 白拐帮棍儿， 白虎不是白拐， 白胡子帮， 白虎大老虎。白虎帮、哦、 白老虎帮， 对，掌门人、 长你还掌门， 那可不是。 那你干什么呀？ 那从小就练偷的， 从小就给人当徒弟啊， 练偷东西。 哦，偷盗啊。 你看拿着两个手指头，哎，拿着两个手指头跟别人都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啊？ 没有， 嗯，让人剁了。 不是，原没有， 原来有， 没有， 现在没有， 没有， 还让人剁了。 不是，没有差别。 哦， 长度上没有差别， 这怎么弄的？这个 这练的呀，俩手一边起呀、一边起呀，这一万个人里没有一个这样的。所以 其实啊，这个要想一边起也容易， 怎么弄呢？ 不一样起，咔嚓一刀， 我就多下一块就起了。咱、明白明白。不是，咱这天生，你看咱这个指甲还在的，你还多下一块去吧，有一个手指头就没有指甲了，懂吗？ 那不，你那么傻，你非得剁头啊？ 剁那剁哪儿啊？ 往后边剁呀、 剁在街上 啊。我听说过， 就少一骨头节。 我听说过，咱不是咱这是天生的，从来都没有失手过。可是坏了。 什么没失手过？ 那天坏了。就是抢你这个钧瓷香炉的时候 啊， 我身上那个银麻风啊，不翼而飞了。 你麻风了？ 你麻风了？ 你不是说你麻风吗？ 银的麻风，那麻风。 大麻风风了？ 风不是风了？ 大麻风。 丢了、 飞了。 对，它是阴的， 找不着了。 那、这个东西啊，不显眼儿，长不过半寸，就憋在我们这个衣裳领子的暗处，可是你别看不显眼啊，那是咱们贼头的标志，咱们济南城大盗小头，一旦瞧见这个东西，不管你是不是认识咱，都要进贡。进贡啊，这回呢丢了这件宝贝，这一定就是你了人家干的，所以呢拿着屈村拜望我们这个行内的老人，把这个银麻风啊我给求回来，借此机会吧，我认识认识您这位通道的高人啊，敢问你了人家是贵姓高名啊？ 不敢不敢 啊， 不敢。 您就说姓什么就可以了。 我呀、姓秦。 叫什么名字呀？ 秦孝良。 哦， 知道我的祖先是谁吗？ 哪一位呀？ 是想当年马踏黄河两岸，剪打山东六府，盖了山东半边天，孝母赛专诸，交友似孟尝，神拳无敌，双剪大将。 知道了知道了啊，那个这胡大海。 走。胡大海像话吗？ 谁呀、 就是咱们家住在山东济南府历城县水南寨太平街专诸巷靠路南第四个门脸的。 知道了知道了，敢你们老祖先是赵老爷子呀？ 怎么改了赵老爷子？ 不对，第四门卖豆腐的那个赵老爷子。 没有赵四儿啊， 赵， 我姓秦，我爷爷怎么姓赵啊？ 哦，不是那个第四，哦，第五个门是赵老爷子，第四，你罗祖先是那谁吧？ 谁呀、啊？ 哎呀，大叫可有名了。是双甲的那个， 对 吧？ 对， 穷穷。 哎呦，怎么那么穷啊？ 穷，这穷， 这太穷了，这个 穷， 不是 贫穷。 哎， 你是贫穷的爸爸，不是？ 谁是谁祖宗、啊？ 你是贫穷的后代。 哎， 哦，对。你这亲兄弟，没想到，哎呀， 我呀，从小啊在京城做事， 哦， 很少回济南府，这不回家探亲来了吗？打算结交几个朋友，没想到头一天就遇上同行了，便有意露了一手。 哎呀，您这一手露的可太熟了。 咱们喝一口， 来，交个朋友， 交朋友啊！ 哎，人赃俱在啊！两位还有什么说的？走，跟我们走一趟。哎，咱们走一趟到剃头棚里走一趟。姓秦的，就算你厉害，今天怕是没想到吧？啊，没想到我假扮一个捕快，就能把你们哄到这我的。不能说怎样了，那是我的尊长聚义大厅之内，哈哈哈哈，交出来吧。 哎，我怎么让这贼手给算计了？哎，哼，你们这群毛贼呀、啊、假扮官府公差抓我，这算什么本事？告诉你，你大爷我， 你大爷，大爷干什么？人都大爷的叫。 你大爷我宁死不服。 哦，宁死不服。 对， 好。 怎么老乐呀、 啊、没想到这个京城来的高手也就这样，你爱服不服认栽就得了啊。来人，把这姓秦的家伙锁在箱子里面，扔到大明湖里喂王八去，我看他服不服。 不用，我秦孝良自己跳木箱。 哦，好。哎呀，真有种啊，哈哈哈哈。哎呀，不愧是秦琼的后代啊。大哥呀，那个略施小计把他稳住了，让你们啊把他安安稳稳的逮个老实的，这好不好？咱又得了这个君子的香炉了，咱这个银马蜂在这儿也没丢，咱还把这个冤主啊咱给他杀人灭口，互保成功。大哥，你说拿这招好不好啊？哎，我提议，今天互保成功，咱们大哥，咱们摆酒庆贺吧。对，太对了啊、哦！今日啊，弟兄们相聚，大家出力不小，得喝好酒啊！这汇泉酒楼是咱德宝的福地，和他们酿造的这个。中共老少，你们备酒菜去，我跟我哥哥我得喝两杯。哎呀，没想到他爸这不快还挺笑的，哈哈哈。今天啊咱们把这个秦孝良给捉了啊，咱们啊把这个宝贝啊就算是完整的在咱们手里边永远不丢失了啊。兄弟们放松，咱们一醉方休，干，一醉方休。 哎呀，这会儿梁上君子果真喝得酩酊大醉，直到第二天日上三竿才慢慢醒来。他们一睁眼无不大惊失色，头发全都不翼而飞，包括剃头铺主人在内，一伙人全成了秃葫芦和尚。 我这脑袋怎么，我这头，这谁干的啊？这是？ 哼，想不到吧，诸位好汉怎么变成这副尊容啊？哼哼，瞧，你们的头发都在这儿呢。 怎么 咱跑那箱子里装的都是头发了，你怎么回事啊？这是 林捕头。 嗯， 你们看看这是谁？ 这怎么认的？这不得胖子吗？这胖子是那个白宝寨的掌柜，掌柜的叫陈长凤啊。那个人是，哦，那个人是那个贵泉酒楼的店小二，是不是你？哪不在你这订的酒？订完了酒，你把酒不给送来了，哪不喝完了，哪就人事不行，行的那脑袋就这样了，是不是你下的毒？这个娘们是谁？这是谁？这是干什么的？这娘们这是， 说什么呢？说什么呢？什么娘们娘们的呀？会说话吗？ 你是哪个铺子的？ 我是林捕头，我是来收你的。 不，林捕头？ 哼， 我不是这姓秦的，姓秦的，你说说这怎么回事？ 哼，哎。崔天明，你哪知道啊，这店小二可不是一般人物。 谁呀？ 他正是我秦小良从京城带来的高徒，他们两个人就等你上钩呢。 就等着送把这个酒把我给替了呢。 哼， 老人家辛苦了，从京城马不停蹄过来就破案。 哪里哪里，办案要紧嘛。林捕头，你看这百宝斋丢失的东西一件不少的，就都从这剃头盆里起货了。 哎，王，你那个钧瓷香炉呢？ 哦， 那个钧瓷香炉呢？ 你说你从我这儿抢了那钧瓷的香炉啊？ 对呀，那个东西比这起货的都值钱。 哼，要想起货这些东西就得靠这钧瓷香炉。那钧瓷香炉不过是抛下金钩钓鳌鱼，嘿嘿，这炉子呀一分不值，我让徒弟早扔河里了。 哎，你太缺德了。 秦孝良说罢，捡起那个钧瓷香炉，告诉他真正的钧瓷釉面颇厚，且有隐隐可见的兔丝纹与蟹爪纹，而这种仿品却没有。因你贪心太盛，哪里顾得上真假？就是知道有假，你们也会拿去骗人。记住，做人一不可贪心，二不可欺人，否则不得善终。说罢，砰的一声就把那只钧瓷香炉摔了一个粉粉碎。到这儿呢，一天云彩满散，原来是一个圈套圈的故事啊。这其中有着无间道贼和捕快的较量，看来无论古董和人都不能够看表面功夫啊。正所谓毛贼太大胆，阴沟把船翻，抽丝剥茧库暗破英明船。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孝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郭靖黄蓉自蒙古归来，乘舟回到桃花岛清静之地，每日练习武艺，功力大增。一日，黄蓉抱怨日子太闷，郭靖不忍爱妻落寞，二人辗转搬家，定居在了1000年后的京城建国门旁边的广播剧场，从此乐不思蜀，过上了白天练武、晚上听剧的幸福生活。 笑口常开，娱乐消遣，拯救寂寞，活在当下。 广播剧场得连续收听。 靖哥哥，快点的，广播剧场快开始啦 ！FM 87.6，晚上10点半，广播剧场不见不散。 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我们的新时代》，朱海作词，胡廷江作曲。阎维文演唱。 当盛世的钟声敲醒未来，春风如怀，百花盛开，辉煌地走向世界中心的舞台，新时代大幕在中国拉开。当幸福的生活如约到来，万家灯火欢乐开怀，